锵锵三人行，汪国真过去了。这个汪国真呢、啊，可惜才活了59， 56年的， 59岁，这个肝癌，所以是真是得注意肝的这个健康。而且这个汪国真啊，你看我看着他一个很小的事情很有意思。他有一次呢，他跟他的一个朋友啊，在一个小酒吧里，好像在一个什么旁边桌上有个女的啊，要这个抽烟。后来这个汪国真就会去上去跟这个女的说，哎，你不要抽烟。然后这个女的说这是吸烟区，就是属于酒吧里，说这可以吸烟。然后汪国真说我对这个烟敏感。然后呢，这女的过了一会儿又走过来，说汪老师，你是不是汪国真呢？就是我看你想能不能给我签个名啊？然后汪国真呢就给他签了名，签了名同时呢还给他写了几句话，告诉他吸烟有害健康。因为汪国真吸过烟，后来说他不吸烟戒烟了，据听说是因为他发现这个肝有，然后，但是当然最后戒了烟，恐怕也是。而且你哎，汪国真曾经有多么火，这个咱们都知道吧？ 我知道。 可是你发不发现非常奇怪，你对于他一无所知。我的就是说他这去世， 个人生活是吗？ 对 对。 我才发现当时那么火，但是我怎么对他一点八卦的兴趣都没有？就当时我只知道汪国真的事。 那时候也没有什么八卦的， 没八卦这事儿。 对对。 因为他最火的时候是上个世纪90年代初嘛。 80年代末90年代初， 我正好是我离开文学界那一段，因为他 对你那个时候是文学编辑啊， 对对对，因为我们那时候因为这个就是文革以后吧，先诗歌，我们就说诗歌界哈，是朦胧诗先热闹一阵子，这个朦胧诗的它普及度远不如这个汪国真的诗， 对， 所以汪国真的诗呢，正好是这个80年代末90年代初那批大学生，那批都是新鲜的大学生。不是，七八级那老炮大学生， 七零后 那帮大学生，那批大学生都什么人都有，都是社会尖子， 尖子， 某种意义上讲还是社会游子，就是他对社会的事情经历特别多，所以呢，他不大看这些东西，但恰恰是后来这一批，就是大概是87年以后入学吧，然后这些人他就是从学校到学校的这部分人，正好走向社会，又看到一个纷杂的社会的时候，因为大学算是走向社会的第一站嘛，他不能算，尽管他不能算完全走向社会，他也不是完全上学，所以呢，汪国真的诗在那里红是有一定道理的。 现在这个你知道，就他这一去世啊，也是死后有点小小不安宁，就是文坛开始这个争论，就很多人开始争论，比如说有一派就说汪国真就是鸡汤鼻祖，写的这个诗啊太浅显了，没有太大的文学价值，但是另一派的人呢就认为，就说他在我的当年他也影响过我，等等等等，反正就发生这种争论，就是说这个心灵鸡汤嘛，就是他写的这种诗，你还能记得他写的诗吗？ 哎呦，那天我一看新闻，我第一个有反应，就是我觉得很多人，就是像我这个年龄，七零后的很多，可能第一个反应就是，哎呦，回忆到我初中时代了，或者我高中时代，我对我来说印象很深，因为我后来那天也看了一下，有人也回顾了一下汪国真的这个成名史啊。 对。 就跟我的成长经历就有一部分我就能回忆起来，因为他就说后来那个当时我记得我上学的时候有一本还很红的杂志叫辽宁青年，我不知道你们那时候看，很小的一 看， 但是发行量很大，然后呢他就经常登这个汪国真的那种诗，然后正好是我们那时候看，哎呦就特别愿意抄，在那天我们的同事还开玩笑说那叫贺年卡的这个叫什么诗人，好像哎大家同学，因为他又没有那么明确的指向，也不像有了后来什么专门写爱情诗什么，你发现他那诗很适合同学之间送，然后什么朋友之间送，因为好像那个时候就初中生嘛，朦朦胧胧对那个文字啊对什么有一点感觉，但是又思想还没有到那种成熟，哎，我发现这个同学之间写贺卡，我第一个反应是什么？就那句啊，既然选择了远方，便只顾风雨兼程。 对， 我当时特别喜欢这句话，你知道吗？ 哦，你喜欢这么句话？ 对，我初中生。 不是，我认为就是今天 不光是我喜欢，习大大还读过。 对， 习大大读过 是 吧？ 就是什么什么没有比脚更长的路， 没 有 比人 更高的山， 没有比人更高的山。 格言警叫什么？名言警句嘛， 这 种。 这是习大大引用过的话。 对。 就是刚才他说那句，其实你今天看啊，其实我不认为他这个王国珍的这个诗浅显啊，谁浅显？浅显要说刚才说什么心灵鸡汤鼻祖是吧？鸡汤鼻祖是白居易，那也浅显，那更浅显。白居易写的诗全是大白话，你知道吗？有包子写包子，有饺子写饺子，都是大白话。他就 那你白居易写的琵琶行， 那是因为你那琵琶行是他在这里算力作了，他大量的诗歌都是，你比如说他写一个，他自个儿做一书柜，他说破百座书柜，这个什么贵老百富间，收住谁家集，提云白乐天，那不都是大白话吗？ 是 啊，那么。这个王国珍呢，他当时我觉得他的出现呢，正好是改革开放的这个初期起来以后，因为改革开放最初期人是禁锢的，有点像笼子里放出来的雀，根本不往远处飞，直接就落笼旁边的观望的。但是等这个十年改革结束的时候，大概就是这个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时候，王国珍的这个诗出现呢，正好跟这个社会动荡价值刚开始有所变化的时候。开始起作用。他刚才说那句话叫什么？我既然选择了远方，我就什么就要 只顾风雨兼程。 这样， 这话说得很好啊。 我不去想是否能够成功，既然选择了远方，便只顾风雨兼程。 说得多好。 还有就是说，要输就输给追求，要嫁就嫁给幸福。 不，这话有点鸡汤，但前面那个不鸡汤，就是前面那。 人生并非只有一处，缤纷烂漫，那凋零的是花，不是春天。就是你这，哎， 就是绕了点。 我意外的还知道，你知道吗？王国珍先生，你就所以我说啊，他当年我知道他有多么火，但是非常奇怪的就是，我对他这个人怎么可以毫不关心，以至于他死了，我才知道很多我过去完全不知道的事儿。比如说，他参加过他最火的时候啊，他参加过中央电视台组织的那个主持人大奖赛。 哎，我好像有印象， 我 好像有印象。 他进了前几名。 哎，他是不是跟许戈辉一起？ 没错， 是吧？哎，我有印象。 许戈辉拿了第一名。 他俩搭档吧？ 他俩搭档，他跟许戈辉搭档。许戈辉拿了第一，他好像拿了第八。 对，你说我想起来了。 哎，你说这是某种程度上，我觉得也挺没架子的，是不是？当年那么火了，这中央台说你 跟余秋雨老师在文坛地位差不多嘛，是吧？ 这现在我跟你说，这两天他们都有人说了。说这汪国真走了，你们就吵成这样，这要是于老师评价一下，你们就会争议成什么样呢？ 不是，我觉得汪国真他的存在呢其实是有价值的，因为他伴随一个文学现象叫诗歌。因为诗歌我们老说我们自己是诗的国度哈， 对， 但后来突然发现诗歌没有标准了，谁出来都另立一派，就各种派，咱们现在不点名，一点名马上就有人攻击我啊。就是说各种派别，什么话都可以随便拿一菜单子摆上去，说我这是诗，就是诗，以后我们叫菜单的诗，是不是？那也是诗嘛，你可以朗诵啊，有人直接就可以拿着菜单的朗诵啊，是吧？这个红烧肉片啊，6.8，这也可以朗诵啊。所以诗歌当标准丢了的时候，我们从新诗开始，从民国新诗开始，大家试图找到一个诗歌标准，但是这100年来没有。古诗是有标准的，我们说的唐诗宋词都是有标准的，那个标准大家都很清晰。今天是因为丢失了标准以后呢，所以就是诗歌就被误认为没法评价。 哎，我先给你看看几张照片，我觉得今天的年轻人未必知道他是谁了。这个， 这是王国珍先生吗？ 王国珍， 这是大概三十来 岁。再看，王国珍当年的这个， 就是说他是盗版，被盗版盗的最厉害的，不是有一个 诗集里最多的。 我跟你说， 就是拿了几本书。 哦，这是参加那个电视大奖赛， 对， 他不是第八啊，他是第六。他是第六名，许戈辉是第一名，他跟许戈辉搭档。 前面那穿病号服的是谁啊？ 这不是电视大奖赛，这是诗歌比赛，是诗歌比赛。但是你知道，加上盗版的，得有2-3千万，他的这个诗集。但是他自己讲，他好像他自己也挺生气，就这么多的这种盗版嘛。但是他就说，就正版的，就得有600万，600万册。你知道当年这个。你知道在他之前最火的就是那个朦胧诗集，就是这个顾城啊，或者什么北岛，他们最后不是编过一个朦胧诗选吗？那个就算是盖了帽了，那个大概是20多万，然后再后来汪国真再一出来，600万。所以你知道这个大讨论呢，有人说是纯真的记忆还是鸡汤的这个毒药。你像 什么叫鸡汤的毒药？鸡汤也是好东西的。 对，他就是说，你看这就有几种观点。导王派认为呢，鸡汤诗歌是文化贫瘠的反应， 哎，他们在怀念汪国真，他们是在玩青春自恋，而不是青春纪念，对吧？包括这个还有朱大可呢，说鸡汤诗人谢氏啊所引发的超长赞美，说明文化贫瘠时代的中国人对鸡汤的记忆、嗜好和依赖已经到了令人心痛的程度。这个话就说得非常过分了。然后呢，但是也有这个挺汪的，有挺汪派是什么呢？就是说，你们骂汪国真的人，还是给自己留点人道主义的底色吧，不要因为没有人愿意顺着你们去牺牲，就去诅咒书写热爱生命的人。他认为汪国真的诗歌是个人主义的，他没有作恶，喜欢过他的人也没有因为读了他的诗而作恶。我觉得这争论有点火药味儿。还有人就说啊，那个年代的人们叫质朴的情怀、崇高的理想、纯净的为人，说汪国真给当时的年轻人带来了全新的人生体验和价值观，客观上也有力助推了当时诗歌热的兴起。咱们而且你看这个汪国真，就是说我现在想起来啊，他真像他的一个诗里说的，什么既然目标是地平线，那留给世界的就是一个背影。你觉不觉得现在咱们想他，他就像是一个背影。这个人是个什么性情，是个什么性格，你很陌生。我要跟你一讲，有些你会吃惊，就是他跟一个，比如说他会跟一个记者，一个年轻人啊交忘年交。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年轻人能够背下他全套的这个诗集。然后呢，哎，比如说他当他得知他患肝癌的这个消息的时候哈，他跟这个年轻人讲话都是诗一样，就在念他的诗，就说哎，我的肝有点小毛病，然后你还记得那首我写的那首诗吗？这个年轻人就背一遍，他就很高兴。然后你知道，所以我觉得他是不是当年的那个年代，我开始揣测呀，这个人是不是当年的那种所谓理想崇高年代啊，真的他心里是有挺纯真的一面。比如说他会跟这个记者打电话问，你说你咱们觉得啊，这有点十三不靠了，呼格吉勒图，你知道呼格吉勒图的案子，他很关心，他一直打电话，最后呢他就打电话问这个年轻人说，这个制造呼格吉勒图冤案的那几个坏家伙有没有抓起来？然后那个年轻人跟他说还没有。然后他说温文尔雅的汪国真说了他听到唯一一句脏话，这就是哎，你说我一想，汪国真在我心里就又有了一点了解。 我觉得汪国真，因为我跟他见过聊过简短的聊过天儿，但是 你 见过文艺， 你对他什么印象啊？ 他是一个基本上算是表里如一的人，就是他写的诗歌跟他那人是对得上的， 就他真的相信他的。 因为我看到大部分人都是写跟人对不上，就比如这人说一套做一套，有的人这个写的特别温文尔雅哈，就是底下脏话连篇，就是这就是完全不是不就就不不吻合。他是一个行为跟他作品是比较吻合的一个人，他比较内向。然后你包括他在他的诗歌受到这个热捧和恶评，你知道这事儿很麻烦，就是他是公众的自发的热捧，他那时候还真没有现在什么粉丝经济这种词儿，也没有谁给你做局水军什么都没有，他是真实的存在，真实的热了，这热捧吧。但是恶评呢，是我当时因为我那时候还跟文学比较近嘛，所以能看到文学界有些人就嗤之以鼻，就觉得这事儿太浅。 对， 但是他不知道，就是对于当时的这个高中生，这个乃至刚上学的大学生来说，我老觉得他这种东西是特别适合他。我们今天你翻过头，这个他从他90年到现在25年过去了哈，你今天还倒真找不出这样的诗歌。你最近引起轰动的像余秀华这样的，余秀华的那个，你横是不能让全中国的大学都说我穿过半个中国去睡你，成天说这个肯定是不行的，对不对？ 但是余秀华今天这个能火，他有他的一个劲儿， 有他一个劲儿， 反映了某种肮脏性。 余秀华他再火，他跟王国珍当年的火完全不在一个等级上。你今天余秀华的书，你就在今天这个出版界这么不景气的情况下，你卖个几万册，你觉得非常的火，跟他当时的那种手抄状态完全是两个状态。 没错， 当时的手抄可没谁逼着你去抄，是吧？ 而且我还记得他跟那个叫什么庞中华还。不知道怎么弄到一起，完庞中华字体还都是汪国真的诗，还记得吗？ 对对对， 就一边练字一边等于默写 这个汪国真的诗。你仔细看他的这些诗哈，你仔细看这些诗字，我起码认为对当时在校的学生们，不管是初中、高中、大学，他是有利 而无害的，或者说利绝远大于害的。有人会认为这种心灵鸡汤是有害的，对不对？有人认为，你比如刚才你读那个什么， 有人 什么教授里说的，不就是这个吗？ 有人 认为是有害的，但我认为今天就这一类东西我们都看不见了。你还看见还有什么呀？ 这类东西看见了也会被认为是虚假的。 不，一点都不虚假。你像那个刚才说的什么什么，只要你选定了什么远方，你就变得什么 风雨兼程， 那这就是很真诚的这事儿。今天你选定了任何一个你想成功的目标，一定是风雨兼程的，对吧？ 不，这是从来没有人否定这个汪国真诗歌的这个真理性，他说的都是那种不能否认的。 他可能是讲他的那个诗歌里面的这种，比如说那个审美趣味，就觉得现在来看就比较浅显，比较简单。 那远比这么说话强，就是 像中学生日记了。 不，现在他实行这样一种说话的方式，他可能大家觉得这种深奥，就是说，比如有的人出来就说我那历史的沧桑穿过我思想的永远什么，你听懂了吗？他大概是这么个说话方式，他这种深奥，猛一听历史沧桑思想永远这个词儿全捏到一块去了，听着挺对劲儿的。其实他是把这个，就是他的诗歌中呢，把这个哲理，他有些诗理是富有哲理的，这个谁都不能否定。 其实我有一个瞎感觉啊，我觉得这个汪国真的诗歌大概在1990-91年的时候这个爆火在全国呀，你得结合当时的时代看。其实我倒觉得他是就是说这个诗歌文学开始走入大众化的一个标志。为什么我这么说啊？你看80年代的时候最火的诗人是北岛、顾城、杨炼、江河，我记得就是所谓朦胧诗派。说实在话，要今天拿出来评价，他们文学界的人也会认为北岛、顾城的诗绝对那比汪国真的这个高多了，对吧？会这么说。但是实际上那个时候的火呀，我觉得他有一种精英的一种气氛。说实在的，他们后来那个朦胧诗啊，那不是一般中学生能看得懂他们说什么的，对吧？朦胧嘛，他不知道说在说什么。但是呢，他成了一个现象，就是哎，很多人呢，包括那个时候都是知识青年嘛，对文学感兴趣，哎，成了一种现象。包括你看80年代那个什么星星画展，这都是最后搞的现代艺术，甚至在这个美术馆，你记得吗？都开枪了。就这种东西啊，它特别火，但并不是广大人民群众真的能理解他在干些什么的。可是你看汪国真就变成了当时的大学生和中学生几乎人人会抄送的，会互相勉励的。而且你看啊，你要说呢，他是这个90年吧，就是刚刚他们那一波过去有点真空，这次也有人提出来，就当时一时出现某种真空，所以汪国真也有应运而生的性质。 不是，我觉得他最重要一点还是刚才你说朦胧诗派，咱们就说诗歌，其他的行业不涉及啊。他是在内部就诗歌界由上及下的，就是先是评论界认可，由上及下的火。汪国真是反向的， 他 是由下及上的， 对，我就 上面人肯定是看不上的嘛。 对， 我觉得他的诗再浅显、再易懂啊，再这个就是鸡汤，他不妨碍这些人将来依然可以读深奥的诗，去读唐诗。 当然，当然， 一个是一个成长的一个阶段， 他绝对是一种很好的食粮。 对对对对， 而且呢，你还是要看到当时的时代。 时代，对。 当时你 甭当时时代，今天也应该是这样。今天的人也应该先读一些这种浅显能够理解的。 你看， 别上来都读那个谁也看，连我都看不懂，他怎么看见？ 为什么今天开始聊鸡汤？为什么鸡汤这词儿汪国真的时候不说？因为汪国真那个时代就是个鸡汤的时代，不光汪国真，你记得还有个读者文摘吗？ 读 者 文 摘那个 叫读者，对，现在 后来又改成读者，那个火的，现有哪个杂志能发行几百万册？ 那为什么鸡汤那时候火？ 你要照今天看，也是鸡汤啊，也是鸡汤文摘。 他为什么鸡汤那时候火呀？是因为这个国家大病初愈。你鸡汤什么时候喝？一个是产后，一个是大病初愈。你大病初愈就得用鸡汤喂着，慢慢养过来，是吧？ 那用今天时髦的词儿叫，都是治愈系的。 治愈系的。 什么词儿？ 治愈。 你看你老了吧？治愈。有些玩意儿就是抚平你内心的创伤啊。 但是你知道吗？我不同意，就是另外一种观点，就是现在我看在评论汪国真的时候，有人说他是， 是说现代的什么什么某某某啊，因为比如说现在拍这个一系列这个小清新的电影，因为它很符合这个粉丝的心理，拍了一系列赚了很大的钱哈、啊。 这个我也不明白，他们有人说汪国真是那个时候的郭敬明， 我 觉得这俩有什么关系、啊？ 我就不同意，我就不同意这个观点。 我没听说过，我这不知道。 我是想说，你看，就是刚才那个马老师也说他表里如一，我相信就是他当时这个写这些是完全是发自内心的真诚。你可以说，比如说他的审美趣味啊，他的这种没有什么沉重的历史感啊，然后它的流行，如果我们做一个基础分析，就它的流行有一些，有它的一些道理，比如时代性，比如说它的那个诗的长短，哎，不长不短，哎，正适合抄是吧？哎，你背也行，抄也行，你如果太长的诗，它又不好传送，所以我觉得我们就是反过来分析的话，你能分析出几点，但是我不相信就是汪国真那时候是出于揣测大众的需要，我故意一遍一遍的知道，这跟现在的这些导演啊或者某一些导演完全不一样，现在他就是我知道你是什么，我知道你想看名牌、你想看美女，我就给你制造，我不断的复制这个产品 对吗？ 一句话，汪国真不是感情骗子。 对， 哎，咱们缅怀这个汪国真先生，这还可以用他的这个经典语录缅怀一下，而且你可以了解那个时候的年轻人哈，被什么东西打动。你看他的句子啊，你若有一个不屈的灵魂，脚下就会有一片坚实的土地。 嗯， 然后天还未黑，云怎敢灰？雨还未下，风怎敢吹？瓜还未熟，秧怎敢枯？花还未落，树怎敢死？你还未嫁，我怎敢老？哎，你看他有他的意思。汪国真讲啊，他自己的评价，他说我的诗啊，虽然通俗，可以流传。 嗯， 这是他对他自己诗的评价。其实他对当时文学界对他的一些恶评啊，他也是有点耿耿于怀的，但是他耿耿于怀，你知道，他拿出来说事儿，有时候在一些公开场合啊，他说的这个事儿呢，也被人议论。他说，我的这个诗集是吧，600万册，他说这个销量等，这不是说这销量就等于说票房吧，还是说，就是这东西本身，他就用这个来说明人民群众对我的这个诗的接受。 嗯， 那么这个按照某些文学家来说，就好像更不能接受你用这个标准来说明你的诗好。 那当然，谁这个公众肯定接受是第一位的，就是你是否容易啊？尤其诗歌对于一般公众来说还是一个比较高高在上的一个创作这个题材。那么汪国真的诗呢，他我觉得他不仅仅就是说一个浅显就能打动人，写浅显诗的人多了，他还是蕴含了一些道理在里头。你刚才你念那个我都没听说过啊。 嗯， 刚才说怎么着，你还没嫁，我就不我怎么老， 我怎么看 他， 我觉得话说的他太有意思了，这话 有点意思。 哎，你知道当时跟他还比较一样题目，就是席慕容，那时候都很红，席慕容比较适合情诗，我觉得汪国真是那种就是这个跨界哈，友谊也行啊，爱情也行。 我跟你说，我想 席慕容也有印象吧。 席慕容是汪国真火之前 的 先导，先有了席慕容，很快 他俩有前后吗？我都不记得 了。有前后，就是说，而且你知道这个东西还真是有关系啊。 嗯， 就是北岛顾城他们那个时候，老实说有点批判现实，反思历史的色彩，刚从文革那个时候过来， 我不相信， 对吧？汪国真那个时候啊，他很少批判现实， 嗯， 但是他提出了一种好像理想、希望。这些个东西， 正能量， 哎，正能量。而且就是你刚才提到，当时就有一种这种李艳杰， 对对， 趋笑， 对， 哎，到处去演讲啊，讲的都是这种正能量，对吧？一直讲到当时的蛇口， 跟那个时代还是有关系。 他那个正能量跟这个有点不一样，他这个，就我刚才想啊，就 我 刚才说正能量， 见过王国珍， 不是这意思， 他是跟取消那个正能量不一样， 他还有点 这个创业，是真诚 的励志。你看他这里好多词儿，你跟那今天不是老提创业嘛，励志嘛，他对特对今天某些句子啊，很对今天的年轻人的那个口味。我觉得每这个人类成长，包括我们每个人都有幼稚的一面，对不对？你年轻的时候都有幼稚的，谁也不是生下来就成熟的。所以我觉得他对这个由幼稚走向成熟的学生们，其实是一个不错的一个过渡。 我同意这一点，我非常 不错的一个过渡。 因为比如说以我的这个所受的这个诗歌影响为例，你比如说我们以前在学校里学的诗歌，就是什么一提起来叫大堰河什么，是吗？我保姆是吧？什么什么，对，大堰河的保姆。然后就是那个什么胡小川，哎，什么还有科研，什么周总理在哪里，就是这种革命诗特别长。然后后来呢，哎，就开始就是所谓朦胧诗。但是那时候比如说我高中生或者刚上大学。 朦胧诗那些东西对我来说，比如他那些对社会那个历史的反思，好像你对一个高中生来说又不是很能明白，然后有一些句子是可以传递，但有一些你又不知道就是说怎么来理解他，哎，正好这时候来了这么一组诗，一个风格，哎，就很容易接受。对， 就是说啊，他是鸡汤， 有时代性， 但就像马先生说的一样，鸡汤不也有营养吗？ 对， 鸡汤它不是 有营养，在 那个时代，对， 所以你要这么说，这个 接着为您播出健康新概念。 鱼丹叫鸡汤的，但是鱼丹也有鱼丹的价值，是不？哎，你什么表情啊？什么表情啊？